当时我为演这话就专门配了一个眼镜，就是要回到民国那个状态，所以他配了一个圆圆的眼镜。对对对，因为导演也跟我说过，说 民国时期大家也可以戴眼镜啊。 对，他说我要是戴现代的眼镜，他说行不行，他说不行，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这样戴的。再一个呢，你最好戴上，因为有的演员如果你戴隐形眼镜的话，那个光很刺眼， 然后你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你的脸，你的脸就必须对着光，你的眼也得看着光，这个时候有的是有的演员如果长时间这么盯着镜头看，盯着观众看的话，隐形眼镜就掉下来，真的就掉下来，所以他就建议我说就戴镜片吧，这也是导演的经验之谈， 对，就眼着眼着咔就看不清， 真的看不清定位了， 对， 哪儿的走位就走， 对对对， 走岔了。好，好像大家普遍在反映说刘家的微博不可以留言，是吗？ 不可能，他没有设置这个功能啊。北京电台刘家，新浪微博， 对，你们，因为他在我今天的早上发的那条直播帖下面有留言，你们点进去看，是不是？肯定可以留言，肯定可以留言，我就给他留过呀。这，哎，是不是我的好友？没有没有，我没有设置，他没有设置啊。那大家看一看，待会儿呢，我们广告时间也来看一看这个设置的问题啊。他不会，他对，有人说了，性格如此。 性格如此open，怎么可能不愿意让大家留言？不会的啊。好，但是此刻大家想要留言，如果被我们俩同时能够看见念出来，还是需要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找到我们，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嗯，其实演话剧这样看来的话，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不可能占用太多的时间。对。 这个说起来，我觉得上早班的主持人和其他的朋友相处的这个时间会微微有点尴尬。对，就是就大家上班你休息了，就是每天因为我家住东边嘛，然后住东边，然后每天我下班之后我就看着那边， 逆着车， 马路那边全是车，大家都开始新的一天了，我已经开始打道回府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跟大家就对不上，就没朋友。 我觉得就没体同行能性格如此open，怎么会没有朋友，对不对？性格 open 并不代表朋友多，对，就有的时候就周末我还有节目，然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跟大家对不上。嗯，而且如果是晚上别人下班的情况下，我晚上还得去单位， 哎，也不可能说吃饭聊很久。 对，所以你看做个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媒体人都这样吧，就工作不规律。昨天不记者节嘛，我发现其实有些话说的还挺记者记着，然后包括主持人，我觉得大家应该，如果你身边有主持人朋友或者是记者朋友的话，应该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和理解，你知道吗？ 善待他们， 因为他们的时间真的是不规律，而且不是他们自己这么定的。 这就是我们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在做节目。哎， 对，好，就是我们要进广告了，然后呢下半时段啊，同时呢广告时段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开心麻花贺岁爆笑喜剧谈判专家开票，这次麻花的操作太风骚，12月5号至1月27号开启大笑贺岁季，越看越便宜，购买两张门票瞬间打八折。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 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沃尔沃 XC60， 首付 50%， 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金猪来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之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一家一团去旅行，众气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10000自由，行程自由，新城森林专车专档，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气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气旅游悠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承揽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16-6022，温都水城银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7888。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西柏峰，他有500-600万成绩，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刘佳可能要去捣鼓他的微博了。 哎，现在就是在刚才就在捣鼓。 对，但是呢，有人说还是不能评论啊、哦，就是好，这我给他一点点时间，下了节目再捣鼓，好不好？ 对对 对, 对, 对、 现在又认真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好好。 认真的认真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好好 想要跟我还有我的同事刘佳一起来聊一聊主播的日常生活。想要对我们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和一直播的平台啊记住了今天呢因为这个我的切换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想要留言尽量的到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留言。微博的留言呢我可能只能下了节目才会看到咯。但是呢看直播都可以通过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也有人说了可以评论了可以了好的刚才说到了现在已经工作之后的一个状态 对 很多人也会了解说当初为什么就会想要当主持人会想要去学播音 这说来话长了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个很长的故事啊 对 交给他 三言两语吧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半路出家因为我之前在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我学的不是播音但是我就学的是一个工科我学的是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然后呢是在河北上的学但是呢我是属于第一年啊我就属于就有爱好嘛就那时候觉得当一个播音员挺好的然后我就到了学校广播站很幸运啊就被这个师哥师姐选中了然后就在学校当了几年的广播站播音员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学校里呢也会有一些迎新晚会你知道在我们有没有校友燕山大学就是一工科院校啊工科院校机械专业电气专业完全都是那种理工男啊女生都很少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像对于团委老师像我们这种多少有这么一点爱好和特长啊声音可能还能凑合听就会有很多机会所以在学校呢我基本上承担了这四年左右的所有的大型的迎新晚会和毕业生晚会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慢慢的因为做这个的人少你在学校里就会得到很多这种掌声知道吗那时候就会盲目自信之后呢你会觉得哎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行业的但是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做这个行业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身边的一些贵人我觉得他们就是师哥师姐嘛就考到了传媒大学还真考上了然后呢我觉得哎之前不学这个将来也能继续做这个吗那时候很懵懂结果呢我就看着他们考过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自己心里边一直有一团火我觉得特别想得到专业的老师的一个认可想听一听真正的咱们国家最专业的一类老师们想让他们看看我是不是这块料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就想试试但其实那时候也面临一个选择其实工作也找好了就是一个宣传部门的但是是跟我的电力系统专业相关的一个工科的一个单位但是呢里边是做宣传其实也挺好的那时候就面临一个人生的抉择就 是继续读书还是 参加工作对然后后来就跟家里商量当时家里就给我一句话让我挺踏实的我觉得这时候家长的作用很重要他就说其实工作有的是但是呢你这个年纪考学对于你来讲可能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如果你试一下的话将来就不后悔因为工作嘛将来就算考不上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找工作工作有的是嘛所以当时我就很坚定的就拒绝了那份工作然后就考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没考上研究生英语不太好专业课分还行 不要这样 我觉得 后来不也考上了 二学位 MFA 吗 对后来是在北大读了个艺术硕士就是这个 好 是不是说太多了说的细节太多了但是我就得这么说你知道让大家觉得其实每个人都要有梦想然后后来就考到了传媒大学然后就学了播音你开始问的我啥问题我怎么说这么多 就是为什么会走上这 因为喜欢因为爱好我是一个把爱好变成职业的人大家如果对于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任何的想了解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小夏这个江夏这边来找到我我是一个典型的把爱好变成职业的人算是比较幸运的吧因为虽然现在每天早班很辛苦或者说周末上班很辛苦但是我真的是喜欢这个我从2005年到现在我一直喜欢这个职业喜欢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说我是人来疯但是我觉得 其实消耗的多，但是我收获的更多吧。对， 好，其实刘佳刚才也用一个词儿说半路出家来形容自己。 对， 很多我也要跟大家说，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的同事啊，包括大家很喜爱的一些主持人，他都未必是绝对科班出身。这个绝对概念是说，我可能从高中恨不得就开始学这个，很明确自己的方向。所以，刘佳也是要告诉大家，不管什么时候 开始都是可以的， 都不晚啊。你说我本科四年都学完了，我都不是学的这个专业，我这不就没戏了？ 不， 但是呢，刚才那位一直要跟你沟通的豆豆同学啊，他也是说，你是连续参加了2届我们台的比赛是吗？他说我不是传媒，但是很喜欢广播。说第一届差点，第二届进入海选啊，说但是因为评委呢是自己喜欢了10多年的主持人，内心就紧张到脸色煞白。 这一点， 哎，咱俩是不是可有可能擦肩而过呀？因为我参加的是北京电台的第3届的主持人大赛， 脸皮再厚一点没事儿。 你说谁呢？ 我说那个豆豆同学。 哎，但是我 不要害羞， 这一点呢，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面对自己的喜欢的主持人怎么办？因为我也是主持人比赛啊，进到北京电台的啊，可能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初哎，我们可能没有一些校招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自己心仪的这样一个工作单位，那我又很喜欢，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电台，包括我们整个广电系统，广纳人才的一个方法， 对，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社招的途径，进入到你喜欢的这样一个工作单位， 对， 有可能把爱好变工作。 对，有梦想就要去追， 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你面对的是你很喜欢的 主持人， 我觉得这恰恰你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呀、 多好、 对，你想想，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跟他面对面， 对呀、 你就把那些你想要说的准备好的话，就跟一个好朋友，你很喜欢，比方说你生活当中很喜欢某个哥哥姐姐，他的成功就是你很想要的，你面对他，你有可能会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但是你迅速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你就像跟好朋友说话，说我就告诉你我此刻在想什么。 我跟你说，他一定会说的特别真诚。 对，这个时候的 真诚就会打动人啊， 真诚会打动那些品类。 所以真诚送给豆豆同学。 啊，对，而且不要停止，不要停止追求梦想，好不好？ 是啊，对对对。 好，他说他的职业是中药师，为了电台的梦想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工作。为你鼓掌啊，希望你的梦想还会有啊，一直都在就好了，好不好？想要跟我和刘佳来聊天，就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跟我的同事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主播的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样子。大家已经基本上了解他生活当中的样子。你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不是学，最初不是学这个专业，最后走上这条路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啊，少不了会有一些贵人的指点， 对，好朋友 帮助， 好朋友。对， 现在再想想说，很重要的人和事，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提及他们。 有啊，可以提他的名字呀，是我特别好的一个师哥，他现在在南京电视台当主持人，他当年在我们学校也是一个。不是学播音主持， 也是学工科， 他学企业管理，就是学文法专业，文法行业，也是文科，但不是播音主持专业。他是第一大一的开始就在学校的电视台，我们学校有个校电视台， 我们学校也有。 大一到大四，然后呢，后来他就考到了传媒大学。考到传媒大学之后呢，我当时在大四的时候，我会关注他的微博，当然那时候还好像是微信还没那么火那几年。然后我会发现他在学校里过得丰富多彩，而且他在学校里参加比赛也拿到了名次。我真想，哦，原来师哥这么厉害，那我就去跟他咨询。而且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当年我一个人从秦皇岛来到北京考试的时候，他也全程接待我，他甚至把我带到他那边的研究生的同学的宿舍，因为也有研究生同学，他的朋友嘛，他们给我讲怎么准备，怎么面试，怎么考试，包括帮我联系住宿的地方。因为你想做一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这个听节目的有没有一些大学生，或者说即将10多岁的20岁左右的大学生，其实那时候还是挺孤单的， 一个，我老家也不是北京的，然后来到这里，他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安慰，在这儿也是感谢他一下。然后呢，给了我很多自信，然后给了我很多方法。他甚至告诉我你在新闻评论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单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几点几点到的，很有规律的一个人。OK， 让我等他在学校的一个大厅。一个教学楼的大厅，跟我说你要怎么准备怎么准备，跟我说了一个小时，我倒记忆非常清楚。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面试嘛，试镜，然后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是我的一个贵人， 很难忘的一个人和事、哦、 对，虽然现在他在，你看他其实跟我也很像，他也是把爱好变成职业，然后现在在南京电视台，然后也很好。 哎， 对， 其实说到这里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也是要给这一位，就是他自己是中药师啊，然后在咱们台附近工作有梦想的这位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有时候呢，你自己有这个梦想，自己的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也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对， 这一点我也是非常给你建议的。因为这个谈不上，因为他说没有啊、好像是没有我们幸运啊，把爱好变成了职业。 不是， 不，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幸运可以解释的。你努力也需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对对对对。 啊，你一定要找准。 是。 啊，不能自己在那儿瞎努力，你知道吗？ 对对，我 有时候你可能会偏了。 因为我当时就一个小心思吧，或者说我觉得算是一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就是你一定要找已经考上的人。比如说你要考这个研究生或者考博士，或者说你要应聘一个工作，你最好是能够找到已经顺利的在这里工作学习的人，那么他的经验和他的方法一定是最准确的，因为他已经是过来人了。所以千万不要，一是自己坚定信心，有一个这样一个信心，第二个就是说要找对人、很多情况下大家可能嫌麻烦，觉得哎呀都差不多，哎，就凑合着过，然后就都能考上，有的考上考不上，反正就是 运气嘛。 啊，对，就是试一下，那说明你还没有那么想要。我跟你说，你当时如果真的想要的话，你就会很认真的去准备。当时第二天准备面试的时候，我跟我的师哥们一起在食堂吃饭，他们就说你怎么吃这么少？我当时就没胃口，就有压， 很紧张， 就说这么好吃的，这当时还是一个酸菜鱼。都记得，但是我就吃不下，我就没胃口。我说我脑子里在想的是一些面试的一些东西，那就能，其实这也能，现在想想是当时我很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才会那么紧张。 对，会很努力。 对、 啊、 对对对。 还有人说，那刘佳以后会怎么去对就是跟你一样有梦想的人去帮助他们？ 是你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如果说有人主动的说问到你了，也希望你像当初咨询你的师哥一样、来咨询你了，也会有人咨询我，我觉得我们都会 对敞开这个心扉， 对，知无不言， 知无不言吧。 对，会， 我还是会很尊敬有梦想的人的。我觉得这个虽然听起来很鸡汤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很多要靠关系啊，要靠人脉，要靠父母，靠钱，靠这个那个那个。其实我这么一路走来，我真的始终坚信你一定要有梦想，真的 要靠自己努力， 靠自己努力，你真的可以的。 然后这一位就是想要考咱们台的啊，他自己也说了自己因为没有考普通话的等级，所以想通过比赛这个方式，但是我要告诉您，即便通过比赛的这个方式也是需要有普通话等级的。你看，这个就是我说的努力一定要有方向，不能努力偏了。 当然前提是我认为有一些天赋吧，我觉得就是他是不 是 这块料、 他首先要把这个基础要打好啊， 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这个基础，所以我想通过比赛这个途径。比赛这个途径它也需要基础。 对对对，比赛之前你得有基础。 对，也需要这个基础，所以普通话等级考试这个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好不好？这个是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播，你必须要有的第一步。 一甲。 第一个认证啊，所以这个不是说校招、社招任何一个招聘的方式，它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对对对对。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请我的同事刘佳跟大家说一下。哎、其实，哎，我也知道很多生活当中啊，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不是学咱们这个专业，他也不想从事这个职业，但是呢，哎，我总免不了要有演讲的时候。 哎。 啊，然后我可能哎突然单位推荐我去参加个什么要对公众讲话的这么一个事儿， 是， 然后会来咨询到你， 哎， 怎么办？ 我给一个我的一个建议啊，我认为就俩字儿， 啊，四个字或者气场。气场我想跟大家分享。 嗯， 以我为例，如果说我去一个陌生的高校或者是一个场所演讲或者是讲课的话，我一般会第一，我会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溜达，我会从一进门，然后哪怕到最后一个座位，哪怕到讲桌，我会把这个环境第一步先熟悉它啊，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让整个房间都布满你的味道，就是整个房间都是你所熟悉 的，哦，都是你的场， 就是我说了算。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技巧。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试一下你的话筒的音量，就是能不能最后一排的人能听到。 嗯，